阅读镜，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镜，阅读加我一个。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6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，这狄仁杰刚要升堂，审理杏花的案子，富商刘飞波突然闯进公堂，说自己的闺女被亲家给杀了。这桩突如其来的案子打破了狄仁杰的审理。听案情，这对新婚的小夫妻是在洞房花烛夜出的事儿。新娘的猝死，新郎随即失踪了。刘飞波一口咬定凶手就是亲家姜文章。姜文章呢，是大呼冤枉。两个人在公堂之上，谁也不让谁。众目睽睽之下，舞女命丧吃人壶。洞房花烛夜，新娘猝死，新郎失踪，众人各执一词，难分真假。一桩人命案竟然牵出惊天阴谋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湖中惨案第三集。狄仁杰坐在公堂之上，眉头紧锁。刘飞波指认说，这凶手就是姜文章。这个老头人面兽心，是一个好色之徒。他身后跪着王玉珏和万一帆，这俩人都可以作证。当天晚上肯定是这姜文章对儿媳妇动手动脚，刘月娥羞愧恼怒，难以启齿，所以就轻生自尽了。而姜文章的儿子姜幼弼一心想做一个孝子，有苦难言，怕伤害了父子的和气，又怕败坏了家风，只好是一走了之。这姜文章心里有鬼，所以才把这刘月娥草草入殓，企图瞒天过海。刘飞波说着说着竟然掉下眼泪了。狄仁杰听着也是心头一酸，安慰了刘飞波几句，转脸问这姜文章：姜文章，本先问你，刚才刘飞波所指认的一番话可否属实啊？这刘月娥到底是因何而死？你快从实招来。姜文章这老头看着也是一副可怜相，颤颤巍巍地抬起头来：老爷，小人冤枉啊，月娥的事儿来得突然，我们一家子都吓懵了，一时间没了主张，仓促入殓，这也是实情。可是棺材并没埋呢，亲家说的那都是诽谤，并没有依据啊。老爷，小民好歹也是一个读书知礼的人，哪儿会去干那种不堪入目的丑事啊，还请老爷明察呀。这一番话说的入情入理，狄仁杰不住的点头。好， 那你把月娥之死的前后详细的给我道来。姜文章看狄仁杰公正廉明，心里稍微踏实了一点，把月娥的死详细交代了一番。昨天，也就是儿子姜幼弼新婚的第二天，到了中午，新郎新娘也不见出屋，这丫鬟等着送早点，敲了半天门，没人答应。姜文章就自己亲自去敲门，敲了几下，还是没人答应。姜文章顿时觉得有些异样了，让人撞开房门，冲进屋去。姜文章冲进房间，里边的场景让人魂飞魄散。只见月娥躺在床上，满身是血，身下的床单都给染红了，儿子姜幼弼却没了踪影。姜文章赶快叫人去请大夫，大夫过来之后说，这月娥已经死了，死因是新婚出阖大出血而亡。大夫又说，现在天热，这尸首不能停在家里，必须尽早的收敛入土。姜文章这才赶紧请来一个稳婆，替月娥擦洗干净，收在了棺木当中。这所谓的稳婆呢，就是古代的接生婆啊，也管这个检验女尸。现在棺材就在石佛寺停着，这是新娘。新郎姜幼弼不见踪影，可能是出事之后一时慌张，又不好意思开口叫人，自觉的没脸见人，所以一走了之了。不过姜幼弼走的也很蹊跷，这新房的门都是由他里边给销上的，窗户也是从里边销上的，他是怎么出的新房呢？姜文章让人四处寻找儿子，今天早上有人拿着姜幼弼的腰带，说是南门湖上一个渔翁捡的，很可能儿子已经跳湖自尽了。姜文章当场就昏厥过去了，等醒来之后就急通通知了亲家，没想到这一去就被亲家揪住告到官府来了。姜文章一边叙述一边是老泪纵横，老爷呀，我这个孤苦伶仃的老头子一天之内连丧了爱子和儿媳呀，乐极生悲，喜事变成丧事了，黄叶不落青叶落，白发人送了黑发人呐。说完了掩面而泣。狄仁杰听完姜文章的一番叙述不动声色，又看看刘飞波的两位证人，那个万一帆40岁上下，两只眼睛松松垮垮的，眼袋朝下耷拉着。万一帆，你说你能证明姜文章的人品，你如何作证啊？万一帆跪着朝前挪了一下，老爷，2年前姜文章的老婆死了，没出一个月，他就来到我家找到小民，说要娶我的闺女做续弦。小民我一听就火冒三丈，天下还有这般恬不知耻的人？竟然还是个教圣贤书的先生，连个媒妁之言都没有。小民当场一口回绝了。这姜文章碰壁之后怀恨在心呐，对我是恶语相向。我听说刘飞波要把女儿嫁到他们家，曾经劝过他要三思而行。这万一帆还没说完呢，姜文章已经气得头发倒竖了。狄老爷，您别听他一派胡言，当年是他自己上门花言巧语要把闺女许配给我儿子。我知道万一帆这个人素来没什么人品，他这般讨好肯定没好事儿。不管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我不理他就是了，所以当时就婉言拒绝了。万一帆跟这姜文章各执一词，这两个人言辞对立，肯定有一个是撒谎的。狄仁杰按下心中的一阵怒火，他们竟然如此戏弄妙事公堂，一旦查清定不轻饶。 狄仁杰暂且按下了怒气，传来那个给月娥验尸的大夫，让他把验尸的情况详细的跟仵作汇报一遍。本来这大夫验尸啊，这是要重罚的，鉴于他所验无误，从轻发落，只罚了白银10两。衙门里的仵作基本上同意大夫的检验结果，老爷，月娥之死实属罕见，然而历来名家的医案上确实有这样的例子记载，只是这种病例昏厥不醒的居多，昏迷的时候跟死人没什么区别，失血过量没救过来的，这真是罕见了。狄仁杰点点头，本来今天他要审问杏花一案，不料又出了一桩人命案子，狄仁杰只好暂且退堂，打算亲自去姜文章家查看现场。狄仁杰坐着一顶竹帘小凉架，只带了4名衙役来到姜文章的府邸。院子里边办喜事的彩灯还没撤下去呢，随处是披红挂绿，但是姜府的人一个个失魂落魄，见了狄仁杰跟耗子见了猫似的，躲着走都不敢大声说话。宅院的深处是一条石板路，姜文章带着狄仁杰沿着石板路走向后院，后院满园的鲜花怒放，空气里一阵香气，新人的洞房就在这个内院里，外头是一间书房，里头是卧室，书房临窗摆放着一张桃花木的书桌，右边一张香妃竹榻，墙上挂着一把古琴，书桌上文房四宝整齐地摆放着。姜文章打量着书房，老爷，这间书房夏天特别凉快，我儿子附庸风雅给这个书房取了个名字叫绿云楼。狄仁杰听见绿云楼这3个字，心中咯噔一下，杏花的秘密情人不正是绿云楼主吗？狄仁杰暗自思量了一番，张嘴道，姜文章，早先听说绿云楼主的诗作都传到杨柳坞去了，令郎跟那些烟花女子也有来往。姜文章微微一怔，随即一口否定，啊，不可能，绿云楼主是犬子的雅号，不过他是个正派的孩子，从来没见他用这个名号跟人交流，更不会传到风月场所的，那个绿云楼主肯定是另有其人。狄仁杰听了，随手翻开桌上的一本册子，这是姜幼弼读论语的时候做的笔记，乍一看跟那个绿云楼主完全是2种笔记。狄仁杰没有心思细读，打开卧室的房门走了进去。这间卧室陈设简单，窗户完好，地板上也没有缝隙。狄仁杰俯下身子，用手在地上抹了一下，地面上现出了几点凝干的血迹。狄仁杰费力把窗户打开，窗外边是菜园子，菜园周围是一堵矮墙。狄仁杰正想弯腰查看床底下，忽然间眼前一个黑影闪过，狄仁杰连忙朝窗外看去，只见一个黑影仓皇地翻过矮墙，不见踪影了。狄仁杰几步窜出卧室，想绕到后边的菜园去抓人，绕了几圈却没找到去菜园的路。姜文章在后边赶紧追，哎呀，狄大人，这个菜园子跟院子不通，您要去菜园子必须得从大门出去，绕到左边的小胡同里，然后又打厨房后门进菜园子。狄仁杰一听这话呀，也不追了，心说等我绕出去啊，那黑影早没影了，我这不白追吗？索性停下脚步，仔细回想一下， 可惜那个人长得什么样完全没看清，这要是再碰见怎么分辨呢？狄仁杰一转头，正好看见厨房的伙计在那吆喝：哎，谁的柴火啊？这厨房门口啊，有两个扁的，挑着整整齐齐的两担柴火在那儿放着。小伙计喊破了嗓子也没人应声，很可能这柴火就是刚才那黑影留下的。狄仁杰吩咐两名衙役日夜在江家值守，看见可疑之人潜入院子立即拿下。再转回头说石佛寺这边，马荣德令先行一步在石佛寺布下警戒，刘飞波和王玉珏也被传到寺院里，这些人就在寺院里干等着，等着狄仁杰来呀。从江家出来，狄仁杰的轿子直奔城外的石佛寺。这所寺院已经有些年头了，近些年香火不旺，很少有香客走动，几乎就是荒废着。等了一会儿，狄仁杰就到了。之前大夫曾经检查过月娥的尸体，说他身上并没有任何的伤痕，无论是什么伤，甚至连一块青紫的瘀伤都没有。狄仁杰在四周走了一圈，发现并没有什么异常，就把刘飞波、王玉珏叫到跟前，让他们围着棺材站定，仵作在一旁等候。狄仁杰深吸了一口气，看看大伙儿，各位都准备好了吧？开棺验尸。四个衙役手上拿着家伙，嘎吱嘎吱就把这棺材上的钉子全给起下来了。四个人抬着棺材盖子给轻轻地挪到地上，刘飞波、王玉珏俩人一探头，一块往棺材里边看去。这一看，两个人吓出一身的冷汗，指着棺材哆里哆嗦：老爷，这里边不是月娥。仵作也瞪大了眼睛，直勾勾地盯着棺材里边。狄仁杰连忙走上前查看，啊，这棺材里边竟然是一具男尸。从尸体上看，这个男的大概50开外，脑袋已经秃了，血肉横飞，棺材里边一片狼藉。狄仁杰喝声问道：马荣，是不是抬错棺材了？刘月娥的尸体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具男尸，大伙都吓了一跳。可是棺材外边明明是写着月娥的名字。狄仁杰捋着胡子围着棺材又看了一圈，仵作把尸体抬出来检验一番。几名衙役上前七手八脚的把尸体抬到地上，仵作上前检查，说这个人是被钝器所伤，头颅已经迸裂，凶器应该是斧子这类的工具。狄仁杰又让仵作把死者脸上的血迹擦干净，让大伙挨个辨认。突然这王玉珏失声惊叫起来：这不是毛福吗？狄仁杰紧紧盯着王玉珏：王掌柜的，人命关天，您可看仔细了。王玉珏心口一阵突突，咽了口吐沫： 老爷，小民不会看错的，这就是毛福，他是一木匠，就住在我家后边，前几天他还来我家干活呢，刚才开棺的时候我吓懵了，他又满脸是血，所以一时没认出来啊。 狄仁杰听到这儿半天没说话。马荣看老爷想得入神，一伙人不知所措，赶紧从中提醒：老爷，事出蹊跷，这石佛寺一直荒废着， 我来的时候只有一个又聋又哑的老头看门，依我看这老头应该不知道这起凶杀案。狄仁杰点点头，扭脸对刘飞波说：刘先生，月娥的尸身被歹徒调换，现如今这案子节外生枝，本县一时也无法定夺，你跟王掌柜的先回去吧，有什么消息本县自会通知于你。啊，对了，王掌柜的，还请您把这毛福家的地址写下来。王玉珏接过纸笔，几笔写好了地址交给马荣，然后和刘飞波两个人告辞了。马荣对着地址跨马去了毛福家里查探情况。等他们都走了，狄仁杰又把这棺材里里外外仔细看了一遍，棺材里的血迹都集中在一头，看样子是蹭上去的，没有这个血液喷溅的痕迹。很显然，这毛福是在别的地方被打死之后，然后把尸体给抬到这个棺材里的。这时候仵作走上前来：老爷，这是刚才验尸的时候从死者袖子里边搜出来的。说着递上一张纸条，狄仁杰展开纸条一看，只见上边写着姜文章的大名和家庭住址。狄仁杰暗自吃了一惊，难道说这毛福的死跟姜文章有什么关系吗？这可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本来要审问杏花被杀的案子，结果刘飞波来状告亲家害死了自己的闺女刘月娥，急匆匆赶来查看刘月娥的尸首，结果发现木匠毛福的尸首躺在棺材里边了。这接二连三的人命案子到底出于什么原因呢？难道这就是杏花所说的阴谋吗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